呢一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假牙。自从嗰次识我之后，小张嘅牙痛一直做到依家，而且非常之痛。今日刷牙嗰时，佢一用力，居然就跌咗两只牙出嚟。咁啱得咁巧，就喺前几日，佢公寓里边搬嚟咗个牙医，于是佢就约咗嗰个人同自己补牙啦。牙医诊所就喺京公寓嘅14楼。等佢去到嘅时候，发现里面嘅人唔系好多，寒暄咗几句之后，年轻嘅大夫手脚麻利咁就同阿小张补牙啦，连同佢有啲松动嘅牙一齐掹得晒，然后啲假牙一一咁补齐晒啦。当佢问起几钱嘅时候，大夫摆摆手就讲啦：大家都咁熟啦，都系唔收钱啦。小张知道自己得到如此大嘅优惠，满心欢喜咁就道谢啦，但系临走嗰时，大夫却莫名其妙咁就对佢讲：你嘅老婆真系好爱你噶。佢虽然唔明白系咩回事，但仍然喺度讲：系啊系啊，佢好爱我噶。今日小张嘅情人小陈约咗佢出去，要同佢谈判，因为佢觉察到小张要到摊佢老婆小芳嘅保险理赔款。等佢应付完情人小陈之后，已经系半夜啦。翻到佢屋企之后，就慢慢懵懵咁瞓咗落去啦。迷梦当中，佢听到咿咿诶诶嘅响动，就好似啲老鼠喺度偷嘢食个声咁。佢慌忙擘大咗双眼，仔细咁睇，只见两排扭曲嘅牙齿正喺度用力咁咬紧佢只脚骨窿，血从佢只脚骨窿嗰度慢慢咁就流咗出嚟啦。撕裂嘅伤口已经血肉模糊啦，隐隐约约咁就露出阴森嘅白骨。佢想大声尖叫，但系点都叫唔出声。正当佢想挣扎嘅时候，手机铃声响咗起身啦。佢发誓，从来都冇感激过手机铃声嚟得如此之及时，好让佢从噩梦之中惊醒。接起电话，一个熟悉嘅声音传咗过嚟：小张，你是我一个人的，我要永永远远感动你起码一切。声音冲击住他的耳膜，他慌慌忙忙地就将电话掉了出去了，因为电话里面的声分明就是他妻子小芳的。但是他老婆小芳已经在三个月之前死于他精心设计的车祸当中。他看看时间，已经是早上6点几了。佢慌慌忙忙咁就走到去洗面盆嗰度洗面刷牙啦。喺佢对住块镜刷牙嗰时，佢觉得自己口里边有啲异样，个嘴完全唔受自己控制，先系将个牙刷一字一字咁咬甩晒，然后上下两排牙又喺度死死咁互相抵触紧，再然后有一粒嘅牙齿硬生生咁就喺个嘴里边跌咗出嚟。紧接住下颚骨都跌埋落嚟啦，佢揞住个口，痛得直飙冷汗。跌出嚟嘅牙又重新咁排成咗两排，一张一合咁又重新翻到去阿小张嘅口里边，但系唔系翻到牙根上边，而系直接咁捐到佢肚里边，嗰度尖叫试图挣扎，但系呢啲有用吗？过咗冇几耐，佢个肚里边就传来咗刺耳嘅叽叽嘎嘎嘅响声，血液喺佢嘅口腔当中源源不断咁流咗出嚟，嗰畅快淋漓嘅牙齿咬合感就穿梭到佢大脑里边，渐渐咁，佢个肚里边就出现咗个碗口大细嘅空洞，啲牙疯狂咁喺度吞食紧佢嘅身体，皮肤慢慢咁就剥落咗落嚟啦，露出咗赤裸裸嘅血肉同埋筋脉。佢眼睛金咁望住自己，俾自己的牙吞食殆尽啦。也许佢错啦，可能嗰啲牙根本就唔属于佢嘅。喺某公寓嘅洗手盆当中，两排牙瞓喺一片血泊当中，然后一张一合咁讲：小张，小张，我哋终于又喺埋一齐啦！